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玉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四節嗱，Owen 頭先就提到嗰個理工嗰個情況啦。咁嗱，你去選嗰陣時候咧，有幾多選民會走嚟同你傾理工個問題？ 基本上每一個，首先每一個係咪嚟同你握手？喂，奧兒你好啊，你俾人打有冇事啊？成日即係真要 show 腳啲傷勢俾佢睇。其實就都講翻啦，咁同各位觀眾交代翻啦。咁當日我係俾六位嘅防暴警察啦，喺校。學校範圍拖隔硬拖咗出去校園範圍以外就叫做痛打一身啦，咁啊踏咗我落地啊，踢頭踢腰踢腳啊，即係基本上如果再大力啲有骨折噶啦，即係踢腳小腿個位啊，係啦，咁好彩就皮外傷，最好笑嘅係踢完你齊身份證攬翻入去啦，曱甴，係啦，咁好簡單，不言而喻嘅個狀態。 冇咁，而家你睇到呢個就係、是、就因為疏咗啦。第二樣嘢就係SM 啦， 冇咁誇張嘅，SM 係牽涉性嘅，海長，佢冇性，佢冇性虐待我嘅，應該 嗱，好彩你加到字啊，你啊 ，OK 嗱，人哋咧就即係不得而知咧，始終我哋可以做嘅就係有幾多分證據就講幾多分説話，但係我哋能唔能夠排除呢啲嘅可能性存在咧？對唔住啊，台長，我只能夠講一句，呢班人癲嘅， 癲咗啦，即係簡單嚟講就係癲咗啦，疏咗噶啦，即係話譬如話射出嚟彈入去個大學。 你圖書館啊， 實驗室， 實驗室就冇嘅，圖書館啫。但係實驗室都因為喺今次嘅攻防戰當中咧，受到嚴重嘅破壞摧毀，仲未計可能係成條大學裏邊嘅馬路啦。咁理工大學裏邊有一條馬路叫育才道，成條育才道都係充斥住不同嘅化學品，係好恐怖嘅。好啦，咁但係講翻個選舉工程咧，即係。你問我啦，我先講一講自己嘅心理狀況啦。你問我，我都有多少嘅創傷後遺症嘅。自己嘅大學搞成咁樣，但係你逼於無奈，同自己講，你點都要咬緊牙關。你點都做好咗呢一場， 頂埋呢一日。 係啦，我頂硬頂咗三日嘅。即係我老實講，我好多謝我隔離區其他嘅朋友。佢哋話得你搞理大嘅嘢，你啲期去熱拉格我幫你開，然之後佢幫我貼張紙守護理大未能出席，請敬請原諒。反而街坊係諒解，特登打嚟 send message 過嚟話你要加油，我哋相信你做你覺得啱嘅事係好感動嘅。咁所以令我更加覺得我不能夠有負呢班街坊，亦都不能夠有負我理大嘅身邊嘅同伴。所以你問我，我心情一嚟好忐忑好複雜。依你喺另一方面，我係朝早擺早站啦。晏昼开始去梳理翻理大嘅事情，然之后开记者会去掌握翻个舆论，令到个公领域当中，我哋俾全香港嘅人知道，喺新闻透过新闻界透过传媒去发放嘅资讯，令到知道令到香港人知道理大发生紧咩事，唔能够净系俾警方、政府、校方管理层讲，我哋学生我哋都应该学林郑话啫 ，we have stick for it， 我哋应该都有份去发声。所以喺成个竞选嘅过程当中，除咗忐忑不安之外啦，咁亦都。自己食咗自己嘅人血饅頭咯，我只會話，就係我係承受，我覺得我自己係承受咗好大嘅挫敗感以及內疚，包括我嘅學生會嘅處理會長喺入邊留守咗好多日，補翻個屋企，佢幫咗我哋好多，即係好簡單。以前五年前雨傘革命，即係呢一個佔領運動，我之後每一年嘅學生會嘅選舉都會問一個問題：你有冇被捕嘅心理準備？而家你有冇被圍困嘅心理準備？已經係，或者你有冇被打嘅心理準備？係好可悲嘅一件事。好啦，選舉而家去到呢度啦，塵埃落定啦，叫做即係爭在刊憲嗰一刻。但係背負住呢一個嘅代議士嘅身份，或者喺選舉嘅過程當中，第一會見到好多人真係好關注大學校園被攻陷、被侵犯；第二好多人會係因為咁樣係流住眼淚。 希望我去幫他們。所以即係你問我，無論今日點都好，琴日投完票，第一件事今日早起身。打理好自己，梳洗好自己，就要出發去理大救人。即係當然，最終而家出面仲係有一啲嘅集會啦。咁啊，但係點都好，成個選舉嘅過程艱難，心情複雜，而且係風險嘅。即係同阿 Ken 有少少唔同，阿 Ken 就見到佢嘅對手啦。咁我對手就我全日就話，因為我由參選至今啦，即係10月8號我報名到11月24號去投票咧。咁我就係見咗琴日佢4分鐘咁多，冇見過佢拉票嘅。 佢係覺得自己。好高勝算啦， 完全掌握唔到。但係佢過去嘅往績係由千零票、2600票，去到琴日嘅3000票。今日我就攞住3300票，完全翻盤。好多人覺得大角咀係哎呀紅區啊藍區，其實唔係，即係好多區都係意外地完全翻盤。你問我個社會嘅大氣候有冇用？有冇用咧？非常有用。但係最終呢一樣嘢，唔好講立唔立法會啊，可唔可以延續到喺街頭抗爭上邊，或者？我哋前線嘅抗爭者能夠得到相應嘅支援呢？我傾向少少悲觀嘅。好多香港人覺得投咗一票心安理得，買咗贖罪券，但事實上唔可以係咁，唔應該係咁。我記得我攞提名嘅時候，即係落街攞提名簽名啦。我係同一啲嘅街坊講：你係我選民，我有責任話俾你聽，你要提名我，我要話俾你聽，我唔係一個區議員，我唔係一個蛇齋病中嘅區議員，我係想借住呢個身份做更多，為你出頭。係啦，好簡單，我選舉承諾，我攞住嗰30000多元嘅薪津，我自己最 personal 嗰一份，我就捐咁一橛去一啲嘅抗爭嘅基金。呢個係我選舉承諾，不義之財嚟㗎嘛，大佬嚇。即係頭先頭先開始都講，大佬啊，呢啲擘開每一張票係有血㗎。我怎麼對得住啊？沒辦法，我要生活，我不可以捐完，但是我可以做到的就是將一部分捐出去支援他們，甚至乎我有一筆錢去可以請助理，那我唯有就將它拆得很細去請人咯。沒辦法，區議會、立法會選舉等等那些議員，其實所謂的薪津是不是真的很多呢？不是很多，但是救得一個得一個，更何況其實還有一個公職人員的權利，你可以探監，有很多人在監獄裡面承受住鐵窗邊緣嘅嗰種嘅痛苦同煎熬，一個月如果有三四個人去探佢，十幾個人咁樣去探佢咧，佢起碼唔會同外界脱節啦。一個區議員理應係咁樣噶嘛。 佢而家區議員呢同埋立法會呢個議員嘅身份就可以俾你 可以啊，佢係公職人員嚟嘅。 公職人員啦， 係啊，我哋嚟緊會同一班即係同我叫志同道合、立場相近嘅朋友，都會有一個咁樣嘅計劃。我哋會探訪好多因為過去幾年政治運動或者社會運動被捕入獄的朋友，我們可以做的不多，所以這講句區議會作為一個諮詢組織，我不會期望它有什麼大作為。 沒有的，現在那個局勢形勢是這樣，因為你現在18區好像17區都是 除了離島， 離島都不用怎麼坑。但是以前呢就區議會其實是一個利益輸送的 運輸帶啦， 運輸帶嚟啦，嗱，即係元朗天橋10億， 十七億， 講少咗添啊，整嘅 啦，十七億， 咁咧就呢個觀塘嗰個噴水池就 5000萬 咁，你一個單車擺單車就 八萬一條 咁，咁呢啲嘢咧就喺區議會度就。大家 左手交右手啦，大家再心中 見慣嘅。咁嗱，兩位都係政治素人啦，就一定唔使，大家唔使問呢啲嘢嘅，一定唔會做呢啲嘢嘅。但係會唔會呈一個情況，就係佢而家見到咁嘅形勢，要 cut 曬區議會嗰啲，即係所有呢啲著數嚇，淨係真係俾你即係諮詢嘅 啫。阿 Ken 覺得咧？ 呢個我覺得其實好都幾大機會，因為其實講真，佢諮詢機構佢。即係循例問下你，其實都係 問你啫嘛，係咪啊？ 你啫嘛，問你咪問你咯，咁佢都會做噶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以往叫循例問下你，其實就係叫所謂分啲政績俾啲建制派，嗱我起樣嘢益你啦咁樣。 嗱嗰個輸用帶係咁嘅，嗱我醒你。跟住你再塞一啲俾下面嗰啲人，嗰啲咪你選民咯。 之後最緊要咩啦？張炳啦，成功爭取。 咁跟住呢個循環嚟噶嘛？循環碌碌下咪碌嗰嚿一嚿好大嘢出嚟咯。嗱，你17億，咁入邊派少少出去都。即係好多人有著數啦，係嘛嚇？ 係啊，同埋佢成個嗰、那個即係所謂佢呢一種同建制派嗰種咁嘅所謂諮詢，其實只係養咗好多政府嘅應聲蟲啫嘛。好似我哋個區咁，佢話起咩智能停車場，實際上其實係政府想起，跟住又要好似製造個民意。 你去唔去入到？如果佢起，你講句説話。 知你老母， 試下 在我會上面啊！ 試下先，佢應該唔敢再提，因為現屆區議會都已經 ban 咗，咁屆仲要翻咗盤，即係都應該唔會再提嘅，應該 係啊，係啊。咁啊，歐雲咧， 我覺得未至於咁悲觀嘅，咁始終有啲嘅基本嘅民生嘢，佢都冇得唔做。即係嗱，你問我啦，有啲嘅 AO 啊，或者叫做 so call 主理呢啲事情嘅人咧。他覺得怎樣都要做少少民生的事，即是未至於極度悲觀由很多變零，即是未至於化零，少了是一定的，但是會不會再有這些叫做so-called 我們叫做大白象工程啊，這些基建工程呢未必會太多，或者甚至乎是明知過不到為什麼要經理、我喜歡啊，想立法會公務小組同委會慢慢聲過他 那邊易過嘛，那邊 當然易過啦、點齊人數而已，爭在幾時，很簡單，幾時將汽油彈帶入立法會而已，爭在這一天而已、當年毓民都說了，不是掟你雞蛋，掟你汽油彈，現在一語成次，周街都看到汽油彈，又根本香港人已經習慣了、好啦，回來說我們說如果在未來的日子區議會還有這些呢，我覺得還有的，什麼派月曆啊、環保袋啊，他怎麼都要做的、如果不是他的錢使在哪裡、第二件事，他也都是否真的輸得完呢，真的未輸完，他怎麼都要嘗試去維繫住最緊要的那群人、即是怎麼都要挽回軍心的，但是最後是否真的沒有錢使呢，我想、每年區議會每個區議會 around 有2億，我記得是2億、是可以做地區發展的事務的、觀塘拿出來洗啦，洗成、叫做5000萬洗去噴水池啦，但這2億如果真的可以好好善用的話，因為它是真的、規矩上面它一定要這樣做，它不可以不給出來，那爭在怎樣去分得好一點，令到件事好看一點、但會不會最終成為一個新的利益集團呢、這個就是 another story 啦，這個就真的很大的， 我個人覺得會的， 你覺得會的， 會沒有的，你即、就是不過你兩位不方便，我就覺得譬如你啲老泛民嗰啲啦，其實都係一嗰樣嘢嚟啫嘛，即係你有個位，咁你可能冇佢哋咁狼啦，咁但係嗰個位本身已經係令到你繼續去。佢喺呢個建制入邊啊嘛， 簡單講就議席寫咗你個名， 係食死咗你咁 啊，寫咗你個名，嗰啲票鎖咗一個夾埋我噶嘛， 唔係你就會因為呢樣嗱，我第一樣嘢個 priority 就係我繼續選，我繼續贏。 系啊， 即系呢个一个循环嚟啊，永续 议席噶嘛，吓你望下，唔讲边个啦。 即系呢个其实就系嗰个建制点样 co-op 啲反对力量啊。咁但系政治素人就唔同啦，即系话你可能你喂觉得就系个选民俾咗呢个咁嘅使命你。你就首先要對向佢交代先，就唔係你個議席本身問題，其實你自己都唔可能順手，即係你，即係選民對你嘅期望，你都未必肯定做得到噶嘛， 係啊，盡量嘗試一樣， 所以咪戰戰兢兢咯。咁啊 ，Owen， 你覺得你自己入邊做到啲咩嘢？ 我覺得入邊係咩都做唔到嘅，即係老實講，點解要覺得？而家今時今日咁嘅社會環境，或者今日嘅政治局勢，你仲去痴心妄想一個立法會議員，即係毫無冒犯啦嚇，唔係冒犯立法會議員，亦都甚至乎對鬱憤，亦都以前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我唔係去否定佢嘅工作，而係大家望一望，望清楚個形勢。2019年嘅區議會選舉同埋區議員以及立法會議員，你點解仲要對呢個制度有咁大嘅期望呢？在我眼中好簡單啫嘛，當日梁天琦講過一句説話，四個字：賞金獵人。呢四個字簡單講，我攞咗呢一份薪酬 ，I do my job well，我對選民有交代，然之後我將選民可以做到嘅盡做，做唔到嘅我如實話俾佢聽，我做唔到。選民其實唔係好高要求，唔 hard 嘅，你話俾佢聽佢做唔到，佢理解嘅。仲有最緊要嘅就係而家咁樣嘅政治生態，或者咁樣嘅社會環境同政治制度，我唔會痴心妄想做到啲乜嘢，反而如果我將呢一份嘅資源可以帶到俾。真係可以更加善用呢一班嘅資源，甚至乎真係學你話齋，台長有嘢可以派喎，個利益集團滾到過嚟喎。咁既然係咁，我咪將呢一個利益能夠妥善地分配咯。啱啱先？我唔理你係後生、中年、老年，我唔理你黃啊、藍啊、咩叫做建制、泛民、民主、本土各樣。但係呢個社區係我話事，我係呢個選區嘅人。我是要平均地公平地分配，有眼睇嘅香港人未至於咁蠢，亦都未至於咁不理智咯。我覺得雖然口講就無所作為，但係某程度上呢啲嘅作為令到我只能夠無所作為地作為。 係咁啦，大家聽到啦嚇，即係對個區議會區議員嗰個期望咧。要調節一下嚇 ，OK， 真係好冇辦法嘅呢 個。嗱，我哋今日咧就實在個內容咧太豐富，因為咧原本我哋 suppose 就要聽電話，但係咧有一樣嘢更加重要就係、 在中大之後理大呢件事的過程，因為我哋今天有個 eyewitness 有個第一手經驗，所以我想不要錯過呢樣嘢，我哋寧願今天即係遲少少，好似我聽電話就係、是、即係 recap 翻究竟理大成件事的過程係點啊？我哋休息一陣再翻嚟啊！ 好。